那我看你会很愿意吃石藻汤，对不对？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想到你西医要帮你插管子，而且插管子也不见得有用，对不对？因为你水抽掉它又来，水抽掉又来，那还不如回家自己医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用石藻汤就会用得还蛮心甘情愿的了啊。所以治咳嗽这样子用的话，也不太容易把人用死啊。就是石藻汤在实际用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我们把它我们守住这个原则的话呢，就不太会有问题。那我们呢？好，我们现在说是要来用这个石藻汤了啊。那石藻汤呢，它的三味药啊，圆花、甘遂、大戟。那我们大概先把这三味药介绍一下，再来跟同学讲这个石藻汤在服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情。那这三味药啊，我的这个《神农本草经》是放在讲义的第十页是吧？第十页啊。其实这些煮水药啊，这些去水的厉害的药，其实在名字上面有的时候都让人觉得还蛮好玩的啊、哦。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味药叫做甘遂，对不对？那甘遂有一个名字叫做煮甜，对不对？那又有一味药叫做大戟啊，它别名叫琼聚啊。那这个像这类煮水药啊，它的名字有时候跟药性是有一定程度的相通的。比如说我们说甘这个味道是属于五行中的什么呀？土，对不对？那这个人的脾胃中焦属土，那我们也说土脏，这个脾脏是怕什么？怕湿，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这个土怕湿的话，那我们要帮他把水抽掉啊。所以甘遂呢，就是遂，就是称心快意，叫做遂嘛，就是没有称心快意，就是像什么杀人未遂，对不对？就是没有把它宰掉啊，就不太畅快。所以这个甘遂呢，就是对于这个土啊，我赏它一个痛快，叫做甘遂啊。那它的具体内容叫做煮甜，就如果你这边有一大片土地，它这个下了雨啊，变成一大堆湿泥巴，那你如果呢把它做成田，做成田要怎么做？就是在这泥巴上面挖这些水沟啊。如果你在田中间挖上这些让水流过的水沟，那这水不是就排得掉了吗？所以甘遂对于人体的这个作用啊，跟这个是有一些相似，它的做法上是有一些相似。那像是其他有一些我们可能有些其他有一些煮水药，比如说还有一位唐代也会常常用的煮水药叫做商鹿。商鹿其实跟甘遂的名字是很像的，就是商，工商角徵羽，商是五行中哪一行的这个声音啊，金，对不对？那金在中国是什么？是西方，对不对？那西方的陆地啊，就是什么青康藏高原，对不对？水要爬也爬不上去，所以它可以煮水。那像张仲景还有一个也会用的出水药叫做防己，防己，那这个戊己属土，对不对？那你可以防住这个土不要被水淹没，对不对？所以它这个煮水药的名字上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调性。那大己就好像把你戳一个洞啊，把水就放掉了，就是有这种感觉。那这些药物呢，其实如果我们要看讲义上面这个甘遂、大戟、圆花啊，其实看起来是有一点乱乱的。怎么样的乱乱的呢？就是好像都有关系到水肿吧。然后那细部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我觉得我对于《神农本草经》这个地方的细部啊，我不太确定要怎么讲可以讲完它的细部。因为这些药物有些我们在临床上啊不是那么细的在用它，因为石藻汤本身已经是很少用的药了，而它是张仲景的方子里面算是很猛烈也很毒的一个方。那这个 那这里面的药都不是我们家常常用的药啊、哦，所以要认识它来讲，当然不会像是认识人参黄芪那么容易，对不对？就像我说，我们要知道这个黄芪好不好，我们赶快煮买三钱来煮水喝喝看，然后觉得身体有补到就是好，对不对？但我要试试看这干碎好不好，我不能买三钱煮煮喝啊，喝了之后有死掉就是好是吗？就是。所以就没有办法在家常之中跟他混得很熟啊。那这个，但是呢，虽然不能跟他混得很熟，但是他有一些基本的药性我们还是可以认识的。尤其像是像甘遂这味药啊，因为它是张仲景呢书里面出现的不止这个方，甘遂在张仲景书里面出现在啊三个还四个方里面，所以会让我们蛮容易认识甘遂的药性的。那至于圆花跟大戟的话，我们在一些临床上面大家还可以找到它跟甘遂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如果要看这个甘遂、圆花、大戟的不同的话、哦、大约是这样子。如果以作用在人体的速度来说的话，甘遂是比较慢的，但是这个慢字哦，不代表它不厉害哦，甘遂是很厉害的药，只是它的作用的方式不慢，就是甘遂它比较像是那种，你知道有一种员工哈、哦，就是好像我们说那种人是什么，很处女座的个性，就做什么事情都要一丝不苟的做到尽善尽美，然后呢但是做得很慢，但那种感觉甘遂他在处理这个痰饮水湿上面的调性就是这样子。那它显现在什么事情上面呢？比如说张仲景有一个方叫做大陷胸汤，大陷胸汤的药物是大黄、芒硝跟甘遂。那凡是我们要教大陷胸汤的时候呢，大概教书啊都会举一个民国初年的王继莹的例子啊，就是《金方实验录》这本书也有收那个故事，就是他是一个原来是有吸鸦片的人啊，然后好像变成腹膜炎了，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叫腹膜炎了，就是大陷胸汤症在《伤寒论》里面是一个感冒在太阳下篇出现的东西，那个症呢就是结胸症，就胸口结起来。那结胸症的特征呢，就是你的这个从胸口到肚皮这一块的皮肤啊都不能摸，一摸就痛得要死。那古时候的人就说哦，所以胸部都结起来叫做结胸。那可是到现在在西方医学的框架里面观察，就会发现说哎，好像就是如果你的肠子啊，比如说阑尾发炎，然后发炎太厉害破掉了，然后那个脓啊弥漫在你的腹腔里面，那个时候的状况刚好就是张仲景说的结胸症。那这个结胸症呢，它就是我们现在是医院称为腹膜炎，对不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要说腹膜炎总是觉得很不顺口，因为这个说法本身是一个不正确的陈述，因为人的腹膜是不会发炎的，因为腹膜就像人体的一层保鲜膜一样，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发炎的？所以我爸爸啊，他是当西医的嘛，他每次他在我小时候念到腹膜炎这个字，他都会故意念成腹膜炎，就是里面有很多腐烂的这个渣渣沫沫，他说我们不愿意把它念成腹膜炎啊，因为没这回事，就是那这个所谓的就是很多腐烂的这个脓啊啊散在你的这个腹腔里面，那这样的状况张仲景的大陷胸汤居然能医耶，这不是很奇怪吗？那脓都已经露出来，对不对？到处都是。可是呢大陷胸汤这个甘遂、大黄、芒硝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可以把这些已经从肠子的某个地方抱着你满整个腹腔都是的脓，对不对，全部都抓回去，然后这样子排掉，然后那肠子的洞还补起来，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这个就是真的是赏你一个畅快啊，就是不但帮你清得干干净净，还负责造桥铺路帮你把这个洞补起来，就大黄、芒硝、甘遂，这个不是补药哎，对不对？这进就是郝万山教授讲的课，就是发现说弥漫这腹膜炎这种问题，用了这个大陷胸汤，哎，脓戳得干干净净不说，这个洞还补起来，这怎么补的啊？难怪《神农本草经》啊， 大黄跟芒硝的功用里面都有推陈至新四个字哦，就是很玄妙的，怎么还会不动呢？哦，他说曾经有一个患者根本是胃癌患者，那胃已经很大概动了，然后顺便还都补起来了哦，就是太厉害了，真是让这个，真是让人的肠胃感到高兴啊、哦！这个售后服务太好了。那这个，那个王继莹呢？他在民国初年啊得这个病的时候，他就说。他这时候已经觉得必死无疑了，然后就吃了大线胸汤下去，然后他就发现说，哎，如果是我们平常吃大黄芒硝这种泻药，对不对？那一下肚，大黄芒硝就作用在这边，就肚子咕噜咕噜拉大便嘛，对不对？他说，可是里面只这么多加了一撮干碎末，因为大线胸汤是把那个大黄芒硝煮汤，然后把干碎末调进去嘛，就多加这点干碎末，他发现这个。药效呢，就不是往肚子里面掉，而是在胸部盘旋，然后把这些痛的地方都搜刮到干净，然后才下去。就干碎是这样子的一种药效，就它经过的地方有这种需要抓走的这个脏水啊，这种死水，那包括是脓啊，这种腐沫，它也一律都可以把它抓走，就是这样的一种药，所以功用算是很神奇的啊。虽然它是那么猛烈的药，我们也不是日常生活能够吃的，但是它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实在是很厉害哦。像大仙兄他能够做到的事情，如果是让西医去想的话，就会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什么有小精灵带着吸尘器跑到你的肚子里面去吗？啊，就是很奇怪啊，这样的药效。那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呢，除了大线胸汤之外呢，还有一个汤啊，叫做干碎半夏汤。那干碎半夏汤就在我们这个同一个篇章的这个同一个团引，在这个卷十四的第32条，这个32条的地方啊，他说这个人脉是沉下去的啊，所以知道是里面有结一些水的，可是呢，这个人却在拉肚子。那拉肚子啊，就照理说你有痰饮，对不对？你拉肚子应该把痰饮拉出去，对不对？可是呢，却拉了之后，这个地方塞住梗住的感觉还在，也就是他拉了却没有办法这一块死水拉掉。那于是呢，就用这个干碎半夏、芍药、甘草，再加蜂蜜。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用芍药往下拉，然后用干碎这样子去搜刮，就能够把这个堆在胃里面的这个水死水把它刮下来，就这样子用。那另外有个方式，那个妇人的这个水啊，结在这个子宫里面的，那也是用大黄、干碎跟阿胶把它破结掉。那大线胸汤跟石藻汤、干碎都是用粉末入药。那干碎半夏汤跟那个大黄干碎汤是用煎入药煎啊，其实入药煎也是很奇怪，干碎半夏汤是有加蜂蜜的，可能好一点。就一般干碎如果是入药煎的话，很容易让人喝了就吐出来，所以我们一般用的话，其实是用粉末比较好用一点啊。那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干碎这味药它的这个刮水的那个效果是有别于其他种类的药的啊，那就是它的一个药物本身的特色。那么，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干碎啊跟这个圆花跟大戟来做比较的话呢，那如果我们刚刚说干碎是说它的缓跟快的问题，对不对？干碎是比较缓的，所以像父亲煮的方子，如果要强烈的煮水的方，他会把干碎跟牵牛一起用，他又觉得要把它打下来要快是用牵牛，可是要刮得干净是用干碎，所以就两种合用这样子。那至于说大戟跟圆花跟干碎的不同点，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我们用大戟、圆花去排除身体的水分啊，那它那个水可能从大便出来，也可能从小便出来，也就是他们的排水是可能从这个泌尿系统出来，可能从肠道出来啊。可是呢，干碎在排水的时候呢，一律是从大便出来，就干碎不利小便，它那个水是直接从肠胃道出来的，所以这也是干碎的一个特色。那相反的话，像防己之类的药可能用了之后是从只从小便出来哦，就是不会吃了拉肚子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大戟啊跟干碎，如果还要说哪一个不同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说是这样子啊，就是大戟它的用途啊，是不是用途，大戟它所使用的部位啊，是那个植物啊比较是比较靠皮的部分，那干碎比较用的是根啊，所以有人会说大戟它的作用点可能比干碎会更容易靠向人的表面。那如果是看神农本草经的话呢，神农本草经里面的大戟它写说治疗这个皮肤疼痛啊，所以就可能它比较能够作用到比较靠表面的部分，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对，因为干碎也可以治面目浮肿啊，对不对，那一样是靠表面的部分，所以干碎跟大戟到底哪一个比较能够作用到表面，这件事情到今天好像这个争议啊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那一般这个本草书里面有一些黑话，那这黑话是有一点顺着胡掰的，比如说他会说干碎啊是治这个精碎之水，就是人的身体里面这个隧道的地方的水，然后呢说是大戟是治这个脏腑之水，其实这种说法都是蛮没意义的、哦、就是在临床上面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很确实的验证的话，其实这样子说都不是很好，那因为他说干碎治精碎之水也是因为看到有个碎字就把碎去想到隧道，你知道，不过精碎之水它有一点意义，就是说干碎那种慢慢的可是可以挖得很干净的那种作用方法啊、哦，让人会用这样的说法来形容它，那大戟的话就会好像脏腑之水就有一点好像说哦，你就一兜水在这边，我就戳几个洞让你流掉，大概这种感觉。那至于圆花的药性呢，如果跟干碎跟大戟相比的话啊，圆花的药性呢是比较偏上焦，就是圆花就比较是代表性的，就是作用在胸口这个区块有积水的药，所以如果你是下半身的积水大概就不太会用到圆花啊、哦，但这也不是绝对啦，就是比较而言，所以神农本草经它是咳逆上气、喉鸣喘、咽肿短气，这些都是比较偏上焦一点点的啊、哦。那这是这几味药的这个其中一个面向。那另外呢，如果我们要再来啊、看一看这个啊、干碎跟圆花大戟这三味药的这个不同点的话，我看就是大戟如果跟干碎相比的话，好像大戟比较能够作用到表面，也就是说同样是吃这个煮水药啊，大戟好像比较能够把这个就是让一个人在去血的同时有一点点发汗，所以它的这个往表面开的力道可能比干碎要多一点点啊，只是这也是一点点，这个在这么强烈的主轴药性之下，这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那在跟其他药物搭配这方面的话呢，干碎有一个其他几味药没有的特征，就是干碎啊喜欢去找甘草，其实像石藻汤啊里面的三味药都是古时候的人说跟甘草相反的药，就是药物的这十八反，这个什么就是我们说什么反甘草的是什么，早睡晚起嘛，口诀都是这样背的，就是大海藻跟甘碎跟圆花跟大戟，所以简称早睡晚起啊。那这些反甘草的药呢，像是石藻汤里面为了怕这个药物太猛怕伤到人，是用十颗枣子啊去熬汤然后来吞这些药粉。那为什么不用甘草熬汤呢？因为用了甘草啊这个药效就会被消灭掉了，就甘草会能够，因为甘草一般来讲我们像什么桂枝汤啦、什么麻黄汤啦，里面有甘草，它都不会消灭桂枝麻黄的药性。那是因为桂枝麻黄的药性哦，还没有强烈到 属于毒药的等级。那食草汤的三味药都算是毒药的等级了，那已经到达毒药的等级，那甘草就会解毒了，所以就把它解掉，所以也没有办法放甘草。可是呢，这甘遂这味药还真好玩，它呀虽然会被甘草解掉，对不对？可是呢，它却像是一个一心向善的这个准备改过自新的大坏蛋哦，他就是哪里有甘草他会往哪里去。怎么讲呢？就是中国古时候啊，比如说如果你的肚子水肿，肚子胀起来，他就会叫你说，你呢在肚皮上面敷甘遂，把甘遂弄成粉末啊，然后弄糊糊的，然后敷在肚皮上，然后呢煮一杯甘草浓汤喝下去，那甘遂药性就往里面充满的肚皮里面的水赶出来。他就说如果是水症，比如他就说如果是肥人耳聋，肥人耳聋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太多代谢不掉的东西终于塞到耳朵听不到了，他就会说那你在耳朵里面塞甘遂粉，然后在嘴巴里面嚼甘草，耳朵就会被打通。然后甚至是那种什么，如果你是身上长一个瘤啊，他叫你用甘草煮成浓膏，然后涂这个瘤的四周，然后呢在瘤的上面敷甘遂粉，然后这个瘤就会整个被打垮掉。就是甘遂在人体，就是哪里有甘草它药效就会往哪里钻，好像磁铁吸铁一样啊，就是很奇怪的。所以就是甘遂跟甘草的一个关系，这是其他药物比较没有的一个互动关系。那如果是大戟的话呢，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呢比较是跟大枣是好朋友，就是历史上有一些常用的这种啊处理这个水肿的比较重要的方子啊，比如说用大戟跟这个红枣啊煮在一起，然后呢把大戟丢掉，然后把那个红枣烘干一点来做药丸。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用红枣来吸纳这个大戟的这个去水的力道，然后吃那个红枣丸，然后让它变得比较不伤身啊。那这也是用大戟的一个跟用甘遂的不同点，就甘遂是常常跟甘草一起作用，那大戟的话是跟红枣一起用。那说中了大戟的毒的话，就用菖蒲来解这个毒。那至于说圆花啊，圆花的话它的长法啊，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圆花比较长在水边啊，而这个花也是蛮惊人的花啊，就是说是李时珍说因为这个花有一股臭味，所以一般人都称之为头痛花，说闻了会头痛。那我这边有标本啊，还没闻过，还好哎，不知道它开花的时候有多臭啊，这已经干了。那这个它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写出它的杀虫鱼，对不对？那古时候的人要在河里面抓鱼，还没有那个电击棒啊，电一下鱼都浮起来，那就是用圆花往水里面撒，然后鱼就全部翻肚子浮上来了啊，就用来毒鱼的。那这个圆花的叶子呢，是对于人体有很大的刺激性的，所以呢，说的古时候啊，如果是打架了啊，要去告官府，那就用圆花的叶子来擦身上，然后就会全身红肿 OK， 然后就可以跟人家说，你看他把我打成这样子哦，可以诬告对方哦，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植物。那这个中国在中医的历史里面讲到用圆花啊，像史记的这个扁鹊仓公列传啊，扁鹊是秦越人嘛，仓公是淳于意嘛，就淳于意的故事吧，他就有一个遇到一个女的啊，她是肚子啊这样子鼓起来啊，那她得了一个病叫做脑甲啊，就是身体里面的这个寄生虫啊已经堆成了一整个肿块了。那他后来用这个脉象去观察啊，发现他的这个尺脉呢非常的坚硬，代表里面有这个有什么东西堆积在里面。可是看到这个女的呢，她的这个头发啊颜色还很光泽，代表不是那种很可怕的内伤病，就是里面内脏还没有什么大病，所以他就给她吃这个，拿一把这个摇花啊煮一煮水给他喝，然后就拉出一大堆这个 圆花，对不起，圆花一错，要拉出这么多，就好几碗的这个蛲虫就被拉出来。那他就说，这是因为他得这个寄生虫啊，是因为他的体内有太多的寒湿之气啊，所以就把它排掉，那寄生虫就顺便排出来。那就是史记里面讲到的这个用圆花的记载。那当然我们一般现在用圆花就是比较是水积在上焦的话比较会用到。那那圆花的长相呢啊，是不是长相，生长方式，就我们一般啊种花都是这个植物，对不对？让它会先这个长叶子，行光合作用，累积多一点营养，对不对？然后再开花结果，对不对？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啊。可是呢，圆花这个药啊，往往它的生长的方法是长出来之后呢，就先开花结果，然后再开始长叶子，就倒过来。所以这是代表什么呢？就是如果要用象征符号来说的话啊，就是一家就会说这个药物啊，就如果用我的话来讲，就好像说比如说日本啊，很多学生他们在高中大学的时候都要玩乐团，对不对？他们我们说搞 band， 然后呢就是带很多那个耳穿孔的耳环啊鼻环啊，然后头发烫成金色的什么的，对不对？然后每天都是过了重金属的生活，然后他一旦入了社会之后就乖乖的，对不对？完全让他的同学看到他说，嘿，你那头金头发呢，那竖起来的头发都不见了，对不对？都很乖了。就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发泄完了，所以上完学校就干干净净的当一个社会人。那圆花就有点这种感觉，就他一开始先帮你把这个水邪啊发掉排打掉，那之后你的身体再慢慢设法修复他自己，那就有这样的调子。所以当然还是一个有一点好像是借支你的元气的药啊，还是会比较虚啊，但是他就是他的这种掌法就让他就觉得他先把你这个上焦的这些脏东西先发掉，然后呢再让它收下来，然后让你的身体恢复正常的状态啊。那这是一个一般看待圆花的一个本草的说法。但至于他说什么治疗这个鬼啊什么虐啊，像这种比较什么蛊毒啊这种，大概这个中国人，如果我们中国我们说比较有这种怪怪的东西，什么西南的地方有什么湿气啦瘴气啦这种东西啊，那这种湿气如果堆得太多的话，就是有的时候要用到这些比较剧烈的煮水药啊，才能够去得掉这种比较不干净的死水。那当然这已经是我们临床不容易遇到的一个状况了。那这个石藻汤啊，我们在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就记得几件事情啊。首先这个石藻汤呢，它是先把这三种药啊把它打成粉，然后呢用肥大的枣子十颗啊，用一碗半的水煮成0.8碗，然后呢他说把那个药粉呢用这个枣子汤喝下去啊，对不起啊，助教要换那个袋子。